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我是朱润。今天是2021年8月19号星期四， 今天是第四个中国医师节，我们在这里也代表京津冀之声向所有的医师朋友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感谢。京津冀之声为此专门设计了纪念海报，欢迎大家登录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查看转发。 再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暴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 再来关注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7.3，处于中度拥堵级别。明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提示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首先关注，北京降雨仍然在继续，河道和水库是雨情适时的增大下泄流量。 北京卫生监督机构已查公共场所防疫情况9000多户次。 京津冀三地热点首先关注，北京划定核心区16处共享单车禁停区，违规停车将会被处罚。 天津方面，天津市武清区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聚焦民生。 河北方面，严禁无证认购、认筹等变相售房行为。 国内其他，第14届全国运动会比赛门票开始发售。 国际电讯将会关注，孟晚舟引渡案庭审全部结束，是否判决引渡需要待数月见分晓。 美军将留在阿富汗，直到所有美国人撤出。 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堡垒》第4集《天竺派出所》，每名党员民警都是一面旗帜。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首先我们来关注雨情。北京从今天早晨开始到现在，降雨一直在持续。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水务部门持续关注雨情，适时增加河道和大中水库的下泄流量，确保河道和水库的安全。 北京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从8月18号早上8点到19号的下午2点，北京市平均降水19.5毫米，最大点在房山新村为44毫米。结合各流域的降雨情况，北京市水务局相关部门对降雨预报后期上游来水趋势进行了分析研判，安排部署防洪调度工作，加强了下游行洪通道的巡查和险情处置。 目前水务部门已经通过调度措施适当加大了北运河下泄流量，城市河湖管理单位所辖各河道湖泊低水位运行。姚桥峪水库目前加大下泄流量至30立方米每秒，已降至汛限水位以下。其他大中水库视雨水情适时的增大下泄流量，留足蓄洪的库容。 持续降雨对交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截至上午的11点半，北京公交集团共有31条线路采取停驶、区间等临时措施。北京地铁和京港地铁所辖线路上午共加开61列临客，保证市民的出行。 受到降雨影响，采取临时措施的31条公交线路当中，有9条市郊线路。 其中 H50 路受到怀柔三岔路段落实的影响，采取了停驶措施，而 H63 路、F55 路等七条线路采取区间运行措施。采取临时措施的22条山区线路主要是集中在了怀柔、房山和延庆山区。 地铁方面，为了保障乘客雨天顺畅出行，北京地铁公司所辖线路今天早晨延长了早高峰的运营时间，增加了运力投放，共加开临客共有51列。京港地铁所辖线路早高峰时段加开了临客10列。同时，地铁方面还针对车站出入口、地势低洼站等防汛重点部位进行了清理疏通检查，确保各排水系统保持疏通，并将根据客流情况适时加开临客列车。 另外，受到降雨的影响，北京市部分景区今天临时关闭。根据怀柔归字分局和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蓝色预警，怀柔区的青龙峡、水长城、幽谷神潭、响水湖、石门山、滑雪场、原始森林、云梦仙境，还有百泉山、神堂峪、天池峡谷、灵慧山以及连泉响谷、麟龙山这14家地质灾害类的景区封闭地质灾害区域，而房山区全区、涉山涉水景区全都关闭，恢复开放时间以进一步通知为准。请游客朋友通过景区的网站以及预约售票平台等渠道及时退票。 今年入汛以来，持续的强降雨加高了密云水库的水位。北京密云水库管理处首次设置了调洪远演算等防汛保障工作，确保水库高水位安全运行。 今年汛期仅七月份，密云水库流域内平均降水量就达 263.4 毫米，是同期多年平均量的近两倍，在密云水库建库历史上排第四。那么自2018年以来，密云水库水位逐步抬升，北京市水务局和密云水库管理处组的组建专家组为了密云水库做了安全鉴定。今年的七月份，密云水库还完成了第一翼洪道的改建工作，并且更新改造了第三翼洪道的移动式起壁机。 此外，密云水库管理处根据天气预报和水库入库流量趋势变化，形成密云水库流域的水文预报。早在降雨前几天，工作人员就制作好了降雨模拟预报及调洪演算预判分析表，同步制定了水库预泄调度的方案。最终，密云水库管理处根据演算预判启动了预泄洪工作。目前密云水库共有水面保洁船共有28艘，每天出动近百人对库区水面不间断巡逻检查。 这次的降雨覆盖了京津冀地区，我们来看看天津方面的雨情。今天上午，天津市开始自西向东出现降雨。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降雨主要集中在傍晚到前半夜，伴有局地的短时强降雨。明天傍晚降雨将会趋于结束。按照天津市防汛预案有关规定，天津市防办经会商决定启动天津市防洪四级应急响应。 防洪四级应急响应启动后，天津市各区各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及时上岗到位，启动应急预案和防汛重点点位一处一预案，同时持续加强值班值守，保持通讯畅通，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和联合会商，科学调度防洪工程，加强堤坝的巡查防守，提前布防队伍物资，做好防洪排涝和抢险救援的准备，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 今明两天，河北省自西向东也将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大部分地区雨量可以达到中到大雨，而部分地区会有暴雨，主要降雨时段是在19号白天到夜间。同时呢，明天白天降雨时局地可能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 今天夜间到20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和邯郸东部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20号夜间到21号，东部地区阴有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为多云。 天南海北的降雨、台风等灾害让人整个夏天都感觉不消停。相比于京津冀地区的降雨，南方的降雨似乎更为猛烈，每年都少不了要跟洪水做斗争。 昨天下午4点，四川省气象台连续第三天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今天上午，记者从四川省防办了解到，18号的早上8点到19号的早上8点，成都、攀枝花、德阳、绵阳等11市共有46个县提前转移避险，6160户，共有29467人紧急转移安置175人，未接到人员因灾伤亡报告。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接下来我们关注疫情。近期德尔塔病毒来势汹汹，全国多个省市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新冠疫情。为了严格落实北京市公共场所疫情防控措施，北京市卫生监督机构对于北京市重点场所进行了全覆盖的监督检查。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今天上午跟随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前往检查，我们来听报道。 上午11点，记者跟随市卫生监督所公共场所科6位监督员前往商场超市密集的西单地区进行检查。进入北京君泰百货东门，监督员从进门开始就检查防疫消毒用具。 来了以后到门口没戴口罩，我们是备用口罩，这个是给老年人呀、没卡扫码的之类的，我们让他在这登记。 这个枪能正常用吗？ 这枪该正常用。36度。 记者看到商场东门入口的长条桌上，测温枪、口罩、手部消毒液、红外测温监控显示屏依次排开。随后监督员在商场1层珠宝区随机挑选了柜台进行检查。商场防疫负责人告诉记者，商场防疫部门对有可能发生聚集的场所和高频接触部位制定了具体的防控方案。 我们所有的餐厅以及款台前面都会有一个1米线，特别是餐厅它如果有聚集的话，我们会尽量不要等位，让大家把号取了先走，电话通知的方式。试衣间每天早上在他们开店的时候都会做一次清洁，而且我们每2个小时所有的专柜也都会自己做一次75度以上的酒精进行擦拭。 市卫生监督所公共场所科副科长韩宇告诉记者，为了强化管理责任单位落实防控责任，近1个月来北京市卫生监督机构对全市重点公共场所进行了全覆盖的监督检查，已检查公共场所9000多户次。这轮疫情前有公共场所存在麻痹大意的情况，比如扫码不验码。 以前老说扫码，现在我们就扫码要验码，你得看看人家是不是扫进来的。验码是为了他为了要提供相关的线索啊。另外就是也是要求他加强通风，随着检查的这个深入呢，情况会慢慢都有所好转。 为保证群众的就医安全，杜绝院内感染，天津市各大医疗机构都在按照科学规范的防控方式优化诊疗流程，加大重点点位的防控力度，保证医疗机构正常的诊疗秩序。请听天津台记者张清淼的报道。 在严格落实院内感染防控的各项制度外，为了让患者就医更加方便快捷，医科大学总医院针对疫情防控工作优化了诊疗流程。医科大学总医院门诊办公室主任宋晨杰说， 我们在就医的时候呢，非常严格地执行一医一患一诊室，并在一些楼宇的外面设计，比如说门诊、急诊设立自助服务区。同时呢，我们从门诊办公室抽调了我们的这个日常接待的这个工作的人员，全职派到了人员比较密集的诊室或者是抽血室、检查室的这个附近进行人员聚集的这个疏导，有一些特殊情况能够帮助他们进行解答咨询。 作为本市另一座三甲综合医院，天津医院目前每天的入院人数超过2万人次。天津医院组织职工和物业保安人员在院门口以及门急诊入口指导大家提前扫码有序进入。在严把入口的同时，天津医院还将发热门诊监管作为院感防控的重中之重。天津医院是本市最早推行无陪护护理方式的医院之一，现在所有住院患者无论是生活照护还是医疗照护都能得到高质量保障。为严防院内感染的发生，市卫生健康委还针对各医疗机构进行突击检查，各医院发热门诊以及基层医疗机构也将发挥哨点作用，早发现早处理，一旦发现疫情将全程进行闭环管理。 严格落实测温、出示健康码、佩戴口罩、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近日记者走访了河北省内的各大型商超、影院多地，发现人群相对聚集的公共场所都加大了疫情防控力度。针对国内一些城市近期相继出现了疫情反弹的情况，构筑起严密的常态化疫情防控防线。 具体内容请听河北台记者马燕婷、承德台记者曹雷以及邢台台记者王迪的报道。 在石家庄乐泰中心 UME 影城，来到影厅，记者看到座椅间并不是简单的用带子将座椅锁定，而是每间隔一个座位就将中间座椅拆下，以严格执行隔座观影，达到上座率不超50%的标准。对于这样的做法，影城宣传经理王凯解释说， 我们也是把中间的座椅拆卸掉，用这种方式呢，其实也是让所有的影迷朋友在观看电影的时候也更安全啊，让大家也可以更放心。 商场超市作为人流密集场所，做好防疫尤为重要。为了给市民营造安全放心的购物环境和出行环境，全省各地商场超市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天一超市副经理孙辉告诉记者，作为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场所，天一超市加大了防控力度，制定了周密的防疫措施。 就是员工每天早起就测温，测温完以后看他的那个看他自己的行程码，我们是每周日做一次核酸，每周二或者周三对所有的冷链的商品进行一次核酸，所有来的商品都需要所有他的资质核酸报告。 在承德双百购物广场门口，工作人员正在查验顾客的健康码和行程码。对于无法出示健康码、行程码的顾客，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则需要登记个人信息，测量体温后方可进入。同时，不断提醒市民正确佩戴口罩。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地区的疫情情况。据无锡疾控微信公众号消息，8月18号晚，无锡市接到上海一例新冠病毒肺炎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宋某某的协查通报，当晚立即组织开展了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宋某某8月13号下午在无锡市有活动轨迹。 无锡市目前已经采取措施，8月18号对该密切接触者涉及的场所开展环境采样和消毒。截至到目前，已经排查出宋某某的密切接触者23人，其中无锡市有19人，已经全部封闭管理，外市4人已经发函协查。而目前，宋某某及其在无锡市的密接已经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今天是第4个中国医师节。根据江苏省卫生部门统计，为了支援扬州抗疫，截至目前，江苏省共抽调了4500多名医护人员支援扬州。无论是在核酸采样点，还是流调现场，或者定点收治医院、康复医院，3周多的时间里，这些白衣天使们起早贪黑，冒着风险奔赴和坚守在疫情防控处置的第一线，用他们的汗水守护疫城平安。 据介绍，目前扬州疫情已经发生了积极转变，阳性感染者连续几天都是呈现个位数的增长，社区感染风险明显降低。虽然疫情处置已经处于扫尾阶段，但是社会面风险还没有完全根除，战斗仍然在继续。因此，不仅是医护人员，广大市民也仍然不能够松懈。希望通过严格落实管控措施，加强各项防疫工作，让疫情可以尽快的退去，市民朋友可以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 记者今天从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指挥部决定，自8月19号起，江宁区路口街道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该街道将继续实施7天的过渡期管理，至此，南京市全域均为低风险地区。 另外，从今天上午10点钟开始，海南风险区也清零。而在今天开始，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丁沟镇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那么目前全国现有29个高风险地区以及74个中风险地区。 最后再来关注，今天是第4个中国医师节，今年的主题是百年华诞同筑梦，医者担当见初心。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为5000名患者摘除脑部炸弹的神经外科专家，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外科主任李聪慧，请听河北台记者李亚玲、曲冠华的报道。 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手术室外，记者见到了神经外科主任李聪慧。70后的他从医20多年了，临床经验十分丰富，不但是首个创新性开展神经介入电凝技术治疗动脉瘤的专家，还开创性的发明了微导管承办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 此外，他还拥有烟雾综合征介入治疗相关手术的最多例数记录，享誉国际。 他有很多常规的这种手术方式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解决去，然后把我们的新技术向全国去推广去，让更多的这种同行吧去了解、去掌握这种技术。现在在我们科里就是正在进修的远的也有来内蒙的、河南的，还有江西的去年在瑞士的苏伊士大学附属医院他们办的这个国际性的烟雾病搭桥的这个大会上，我在这上面做了一些专题类的一些报告专门讲怎么用这个介入的方式去处理烟雾综合症，也得到了国际上很多专家的关注。 近年，神经系统疾病国家区域中心成立，北京宣武医院将联合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在省内开展复杂高难度的临床实践。同时，机器人技术的飞速发展，更让李聪慧看到了未来神经外科的发展方向。迎来属于自己的节日，李聪慧的欣喜和自豪溢于言表。在进手术室之前，李聪慧说了这样几句话。 在医师节吧，祝所有的同行工作顺利，也希望你有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多聚一聚，取得这个家人的理解，继续前进。我也希望这些年轻的这个新的从医者们找到自己的定位，找到自己的这种乐趣点，坚持下去。 今天是第四个中国医师节，京津冀之声为此专门设计了纪念海报，欢迎大家登录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查看并转发。我们在这里也代表京津冀之声向所有的医师朋友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感谢。 以上是今天的今日头条，西东发展美好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一起关注三地热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北京。今天上午，北京市交通委发布了通告，划定南北池子大街等16个首都核心区重点区域为共享单车禁止停放区，市民违规在禁停区停放共享单车将会被有关部门查处。 北京市道路范围内，特别是环路的主路和辅路韩桥区，按照除规定设置的共享单车停放区外，原则上都是共享单车的禁止停放区域。 这一次划定的首都功能核心区16个重点区域，主要包括南北池子大街、景山前街、五四大街部分，以及前门步行街、南锣鼓巷、东长安街、西长安街、兵部洼胡同、临近胡同、府右街、太仆寺街，还有西皇城根南街、北长街、石碑胡同、大会堂西侧路以及南长街。以上区域包括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步道等全路段，全都是共享单车的禁止停放区域。 北京市将在禁止停放区域相关路段设置标志牌标牌，在各共享单车的 APP 端显示禁止停放区域提示。再次提醒各位市民朋友，在准备前往首都功能核心区16个重点区域前选择交通工具时，如果选择了共享单车，一定要提前考虑好停车问题，比如搜索一下距离这些核心区最近的可以停放共享单车的地方，然后步行或再换成其他交通工具，或者就放弃使用共享单车。总之，请一定要事先考虑到停车问题，以免因违反规定而无法停车，而导致耽误行程。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今天上午召开北京市全面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及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新闻发布会。准入清单建立起了市区管控单元三级统筹的全域管控体系。目前清单应用已经初见成效，其网上应用平台正在加紧建设当中。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一个地区生态环境的管理要求都有什么？具体街道和产业园区的管理要求又有什么不一样？对于项目建设方、审批部门以及关心环保的公众来说，这些问题在工作生活中会经常遇到。今年6月22号，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发布了北京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全市范围内全面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给部门、企业和个人拿出了一本工具书。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审批处处长王春林介绍， 构建了1+5+776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体系。一是一个全市总体的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五市五个功能区，即首都功能核心区，还有中心城区，就是城六区、城市副中心、平原新城、生态涵养区。776是776个环境管控单元，分为优先保护、重点管控、一般管控三类。 新发布的准入清单主要基于去年年底北京市委生态文明委印发的关于北京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这个意见简称为三线一单。王春林解释说， 确定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三线，还有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就说的一单，具有画框子、定规则、列清单的作用。 自准入清单编制开始至今，已指导21个规划编制，为35个一级开发项目选址提供环保意见，融合审查19个建设项目环评，协助开展一项督查工作，涉及地块139个，在支持优化营商环境、建设用地审查、道路方案设计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清单应用平台也在加紧建设中。 再来关注住房保障的最新消息，精准做好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保障，考验着北京这座超大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水平。昨天，北京市住建委印发《关于加强公共租赁住房资格复核及分配管理的通知》，明确对北京市公租房资格实行动态管理、精准保障。公租房资格备案家庭在轮候期间，需每满24个月主动申报家庭情况进行资格复核，多子女轮候家庭可以优先配租。 记者也注意到，北京是首个在公租房配租当中落实鼓励生育政策的城市。经统计，目前在北京市公租房轮候家庭当中，有两个及以上未成年子女的家庭近3000户。北京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多子女轮候家庭纳入公租房直配模式范围，就意味着这类家庭无需经过意向登记、摇号排序等环节，从而得以尽快地入住公租房。 通知还明确，各区住保部门组织选房时，应当告知该家庭放弃选房或签约累计两次的，一年内不再向其提供房源。一年期满后，经该家庭申请，区住保部门应按照复核程序对该家庭的进行资格复核，经复核仍然符合条件的，可再次纳入配租范围。若该家庭再次累计两次放弃选房或签约时，区住保部门三年内不再向其提供房源。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记者从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河北省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开发项目全流程监管的若干措施，在强化项目立项管理、规范土地供应管理、严格房屋销售监管、加强房屋交付管理等方面，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其中，严禁无证认购、认筹等变相售房行为，加强房屋交付合同履约和质量监管，防范延期交房问题的发生。 河北省将严把商品房的预售关，严格执行商品住房的预售许可审批标准，预售许可的最低规模不得小于栋，不得分层分单元办理预售许可，同时规范商品房的交易行为，督促房地产开发企业严格执行明码标价，一房一价，不得超出备案价格对外销售。 此外呢，河北还将会加强房屋交付合同履约和质量监管，明确房屋交付标准，督促房地产开发企业依约履行商品房的合同交付责任，确保所交付商品住房质量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以及合同的约定，防范延期交房问题的发生。而新建商品住房必须要完成工程竣工验收备案，选定物业服务单位，并且符合合同约定条件之后，方可进行交付。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天津市武清区从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办的烦心事难办事入手，推动实践活动不断走深走实。请听天津台记者刘钊的报道。 在武清区曹子乙镇的花儿正红纺针花卉有限公司工厂，工人们正加班加点生产，生产出的绢花销售火爆。可是提起去年的疫情，公司总经理李玉强至今还心有余悸。 我们绢花啊，除了国内销售呢，还出口到国外。去年呢，由于疫情，也是市场行情不好。原来呢，每年销售额呢有2000多万，可是去年销售额才400-500万。 曹子乙镇是享誉全国的绢花之乡，绢花产业是镇里的支柱产业。全镇从事绢花生产的企业达到589家，全镇2.8万人中有超过1.5万人从事绢花生产。今年以来，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镇党员干部深入走访近100家绢花企业实地调研，总结出两方面问题：一是销售模式单一，导致订单数量减少；二是产品品类单一，研发设计跟不上。曹子乙镇政府企业服务中心主任魏传军说。 我们专门呢成立了电商帮扶小组，帮助企业农户建立网上直播的销售平台，拓宽销售渠道。此外，曹子乙镇还积极地组织了商会，协调相关的部门，规划建设了1000多平米的绢花展示交易大厅。在设计方面，我们工作专班呢从天津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等院校呢请来了教师，帮助企业和农户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全面提高设计水平。 这些举措很快就见到成效。今年夏天，曹子乙的绢花产业又红火起来。 接下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文旅消息。北京环球度假区今天发布了公告称，目前园区内仍然在进行内部压力测试，没有向公众销售任何形式的门票。北京环球度假区表示，现因阶段的疫情防控需求，还需要一些时间再和公众见面。而在此期间，北京环球度假区会根据相关政府部门的要求和规定，落实园区内的各项防疫措施。园区将会按计划继续推进内部的准备工作，进一步完善运营水平和服务细节，全力以赴筹备试运行和盛大开园。 北京环球度假区提示消费者们，目前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内部压力测试并没有向公众销售任何形式的门票，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的所谓体验票、内部票或预售票都存在风险，请切记警惕相关风险，以免造成各项损失。 另外，据了解，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会同通州区组织旅游企业，以环球主题公园为核心，串联整个大运河、宋庄、台湖、张家湾等周边的特色文旅资源，策划了一批环球主题公园加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将与环球项目开源同步进入市场的推广。 一辆车、一顶帐篷、一席野餐，构成了当下露营的时尚方式。刚刚过去的7月份，短视频平台上露营为关键词的搜索量同比去年增长了286%，市民的京郊休闲正在逐渐摆脱景区，更加的接近自然。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带来的报道。 企查查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共有2.1万家露营地相关企业，2020年新注册企业7333家，同比增长331.6%。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旅游科学学院副院长吕宁分析说， 在疫情之下，很多人对于密闭空间有一种恐惧心理，他们更喜欢选择空旷人少的空间，因此露营特别符合他们的这种需求。而另一方面呢，这也和用户群体的年轻化有关。 受疫情影响，京郊不少景区都出现入园人数总体下降、门票经济受到冲击的情况。为了适应京郊出游市场的新需求，增加景区二次消费，部分景区已经引入露营项目。小水湖景区经理李鸿飞说， 受这个疫情影响，很多人出来之后呢，就不愿意住酒店，愿意找一些营地呀，住一些帐篷呀， 疫情推进了户外用品市场嘛，再一个呢就是对咱们景区来讲，增加景区的一项内容。 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旅游科学学院副院长吕宁看来，国内休闲旅游时代刚刚到来，露营行业的发展还有较大增长空间。 那么中国现在的自驾出游率呢已经达到了68%，正在逐渐的接近欧美的88%这样的水平。但同时另一方面呢，欧盟各国露营者呢全年的平均露营天数也在13天到14天，国内的露营者仅仅为3天。中国未来的露营产业呢，它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空间。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河北邯郸磁县义泉湖作为河北省旅发大会重要观摩节点之一，今年加大对20公里环湖绿廊的整体改造提升。随着旅发大会日渐临近，环湖绿廊的颜值也在不断的刷新。请听邯郸台记者赵峰的报道。 湖光山色，绿树成荫，在磁县义泉湖风景区，宽阔的水面波光粼粼，岸边植被茂盛，这里也成为众多水鸟珍稀候鸟的栖息地。游客张萌 一路从那边慢行道过来嘛，然后地上的话看见都是绿草成荫，然后也有花，然后到这边的话就都是湖泊，也很凉爽。 义泉湖是河北省大二型水库，库容1.615亿立方米，经过多年植树造林和生态修复，已成为河北省著名的生态湿地公园和旅游风景名胜区。义泉湖风景区管理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齐耀东介绍，2020年义泉湖打造了19.6公里的环湖生态绿廊，沿途增设景观平台、景观桥、湿地木栈道、码头、环湖驿站等基础设施，串联起平湖翻影、花鸟云天、义泉烟树、云阁燕舞等淄州新实景。在此基础上，今年又对湖心岛和沿线绿廊进行量化提升，改造4座驿站，增加5000吨景观石，种植鸡冠花、孔雀草、万寿菊等20多种真花异草。 慢行步道是5米宽，两侧绿化带控制在20米左右，主要种植不同的乔木、灌木，包括地被，包括这个野花组合、狼尾草这一类的20余种树呢。它是根据不同的这个地段、不同的地势，以一个组合的方式来分布，包括在不同的位置摆放一些景观石，跟这个绿植相结合、相搭配，配合我们玉泉湖的景观，就更加优美一些。 针对近期市场上个别食品价格出现波动的情况，北京通州区市场监管局近日以市场、超市和社区的便民菜点为重点，加强对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监管，严格确保食品价格保持稳定。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也提醒广大市民，一旦发现不法商家涉嫌哄抬物价，请及时的拨打通州区市场监管局010-6951-2315的投诉举报电话。通州区市场监管局也将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坚决做到发现一起调查一起，确认一起查处一起。 为确保餐饮企业用气安全，昨天来广营地区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来广营地区安监科对辖区内部分的餐饮企业进行了安全突击抽查，执法人员对液化气储存间的气瓶设置、后厨用电、购气合同、供气单位资质等情况进行了重点检查。 在红军营南路，执法人员检查了5家餐厅共用的液化气储存间。在一家餐厅的后厨操作间，执法人员发现了这家餐厅燃气间巡检记录不完善，后厨用电线路没有进行穿管保护，配电箱缺少线路图、安全警示标识等等。 执法队员当场要求问题单位对相关问题进行整改，针对无法及时整改的问题，开具谈话通知书及责令改正通知书，约谈单位负责人，要求单位限期对违规问题完成整改，并且接受复查。 目前来广营地区有26家液化石油气使用单位，每月检查覆盖一遍。执法人员也表示，对于检查当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整改，确保辖区内用气单位在安全的环境下进行生产作业。 首都机场近日发布了施工公告，因首都机场货运路改造工程需要，货运路与天北路交叉路口部分车道将于2021年8月20号0点至2021年9月25号24点封闭，届时北天北路、 通往华谊桥方向正常通行，往货运路方向禁止通行，需要绕行华谊桥府前二街通行。华谊桥往天北路方向需要绕行府前二街，请途经车辆按照现场的交通标志减速慢行或绕道行驶，请相关旅客及时关注路况信息，提前选择出行路线。关注3D 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接下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今天从第14届全国运动会组委会了解到，上午10点，14运会比赛门票正式开始面向公众销售了。公众可以通过14运会的官方票务网站、官方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全国100家官方门票的代售网点来购买比赛门票。 今天早晨，东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约190人的团队自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出发，至首都国际机场，乘坐包机飞往日本东京。首批队伍包括参加自行车、游泳、盲人门球和田径项目的运动员。作为第一批到达的运动员，他们将尽快适应当地的气候，熟悉场地和竞赛区域，了解对手的综合状况，调整自我身心状态，配合适当的体能训练，力争在比赛中发挥最佳竞技状态。后续的队伍也将在接下来的几天陆续抵达。 昨天，中国国家足球队的球员陆续抵达上海。自这一刻开始，他们将会面临3个月的封闭生活，而且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海外度过。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打好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队员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而据了解，吴磊将会在多哈和全队会合。 此外，卡塔尔方面昨天通过了中国足协将多哈设为第三方主场的申请，中国队接下来的行程也有了大致的轨迹。按计划结束在上海的集训后，中国队将于8月26号前往多哈，或许他们将一直屯兵西亚至11月16号，也就是今年最后一场12强赛结束。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京津冀新干线，我们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孟晚舟的引渡案件。孟晚舟事件发生在991天之后，其引渡案件庭审于8月18号在位于温哥华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结束。法庭预计在数月之内做出是否将孟晚舟引渡到美国的判决。对华为公司副董事长、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引渡程序已经持续超过了2年。孟晚舟本人参加了所有的开庭聆讯。另外，法庭计划于10月21号举行管理会议，届时有可能会议定宣布引渡判决的日期。 继续来关注阿富汗局势。美国总统拜登18号表示，美军将留在阿富汗直到所有美国人撤出。拜登当天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方试图在8月31号前将所有美国人撤出阿富汗，届时若撤离未完成，美军会继续留在该国直到将所有美国人撤出。 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18号说，美军机在过去24小时内从阿富汗撤出了约2000人，而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撤出人数离期望值仍然有差距。国防部17号表示，美军在最佳条件下可以实现每天撤出5000到9000人，而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仍然有超过10000名美国人滞留在阿富汗。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部事务的委员约翰松18号表示，阿富汗局势不稳定，可能加大欧盟的难民压力。他呼吁欧盟各成员国为接纳阿富汗难民做好准备。欧盟当天召开了内政部长会议，讨论阿富汗局势可能引发的难民问题。 约翰松呼吁欧盟成员国加强有关难民安置的工作，帮助需要保护的人。他说，欧盟委员会愿就成员国间的协调问题提供帮助，并为此提供必要的额外财政支持。已有大量阿富汗人逃至阿富汗的邻国， 欧盟应该向这些国家提供支持。有报道援引欧盟统计数据说，截至到2020年底，阿富汗境内有290万无家可归者，这一数字今年将会增加了55万。 2015年秋，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持续战乱迫使上百万难民越境进入欧盟，引发了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一些欧盟成员国担心，阿富汗近期局势可能会再次引发类似的难民危机。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德国联邦内阁18号向国会提出动议，要求国会授权派遣600名德国联邦国防军士兵前往阿富汗执行撤侨任务。撤侨行动预计将会持续到今年的9月30号，耗费大约4000万欧元。德国外长马斯当天在柏林举行记者会表示，首批前往阿富汗执行撤侨任务的四架德国军机现已从当地接走了大约600人，其中包括189名德国公民，还有202名阿富汗公民，以及德国人的配偶为德国机构服务的当地人。他也表示，这一空中之桥将会在安全形势允许的情况下继续运作，每架飞机都将会尽可能多地搭乘乘客。 再来关注海地地震灾害的后续消息。据法新社报道，海地民防机构表示，当地时间18号上周末发生的 7.2 级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了近250人，地震致死人数升至2189人。当地时间8月16号，海地莱凯市发生了里氏 7.2 级强震后，民众在足球场上搭建的临时营地中四处走动。根据最新的数据，海地该起地震已造成超过12260人受伤，民防机构还补充，有332人失踪，救援行动仍在进行中。海地政府已经宣布，受地震影响的四个省份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疫情。美国华盛顿州州长因斯利当地时间18号宣布，将在全州范围内恢复室内的口罩令。他还表示，该州所有的公立、私立以及特许学校的员工必须接种新冠疫苗才可以工作。据报道，因斯利办公室18号表示称，从23号开始，不论是否接种过疫苗，华盛顿州居民都要遵守室内的口罩令。豁免权适用于公众不易进入的办公空间，以及每个参与者都接种过疫苗的小型私人室内聚会等场合。独自在室内工作且不与公众面对面接触的人也可以不戴口罩。 日本厚生劳动省18号透露，40个都道府县的新冠病毒新增感染人数已经相当于第四阶段，也就是疫情爆发式扩大。当天的国内新增感染人数超过了2.3万人，创下了新高。从行政区来看，27个府县刷新了峰值，重症患者人数也连续6天创下新高。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19号宣布，为了应对新一轮的新冠疫情，政府批准12到15岁人群接种辉瑞新冠疫苗。阿德恩说，这一年龄段人群接种新冠疫苗是安全且正确的做法，他们将会接种2剂辉瑞疫苗，间隔大约6周。 继续来关注，随着美国政府历史上首次宣布科罗拉多河进入缺水状态，美国媒体17号评论说，整个西部的缺水时代正式到来。明年开始，科罗拉多河下游大约4000万人饮用和灌溉用水将受到直接影响。 专家指出，美国西部缺水时代的出现是该地区水资源供需长期失衡累积的结果。米德湖及其上游的鲍威尔湖从2000年开始，水位便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造成了供需失衡的主要原因，包括水资源分配规划不合理、人口增长过快以及全球气候变暖。 以色列研究人员以癌症患者癌细胞为材料，利用 3D 生物打印技术在实验室构建脑肿瘤模型，以探索不同药物和治疗方法的有效性。路透社18号报道，特拉维夫大学研究人员从患者颅内取样恶性胶质瘤，以此为原材料，按照患者的核磁共振影像，利用 3D 生物打印技术制作出肿瘤模型。该项研究报告刊载于18号出版的美国科学进展杂志。 据外媒报道，拥有英国和比利时双重国籍的19岁少女飞行员罗瑟福德于当地时间18号驾驶她的超轻型运动飞机升空，展开了环绕世界之旅。